象。 咁呢個唐友坊咧，而家有三笪地方咧，可以買佢啲咧，哇！啲產品我都成日都講噶啦。 我哋成日啲軍糧啊， 我哋軍糧咧薏米水潤喉解渴。布甸啊，软滑软绵绵，一嚓一声 就即刻就搞掂啦！ 奶味浓郁，仲有个曲奇饼啊，都试过心软又心化， 唔系朱古力嗰个真系 脆心化，朱古力又好食，最紧要一样嘢，龙舌兰蜜去到做噶嘛，咁咧就糖尿病人士都冇问题嘅。 想認識多啲唐友坊嘅產品，就嚟以下三個地方啦。唐友坊總店同埋工作室喺火炭坳背灣街45至47號，喜利街工業大廈11樓坳室。聯絡電話36981219，或者 WhatsApp 去53909917。尖沙咀分店喺首都廣場7咸圍道61至65號1樓 F100號鋪，金馬倫道百樂酒店側邊。港鐵站 B2 出口或者尖東港鐵站的 P3 出口，營業時間星期一至星期日下午12點至夜晚10點，還有太和有機農墟大埔太和路消防局側邊港鐵站 B 出口，營業時間星期日朝頭早9點到下午5點。詳情可以登入去 www.initems.com 或者唐友坊 Facebook。 大家好，我是刁文牛，你现在听紧嘅系 www.re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 起来，我带你环游世界，我骑住公车，阿妈话我真系变态。 好啦，翻嚟第二节嘅北上频道呢一节咧，我哋又哇好耐咧冇嘉宾，咁啊今日咧就冇人陪我做啦，唔要阿的，唔要阿刁文牛，咁咧我又揾咗个嘉宾嚟。呢位嘉宾咧，其实咧就好多北上嘅听众咧，成日都叫我揾佢上嚟嘅，咁啊终于咧就捉到佢上嚟啦，吓咁啊阿鹏鹏啊。 好耐冇 阿二少啊， 好耐冇钱请嘉宾， 好耐冇钱请，唔系啊，我想话俾你听啊，因为咧啲嘉宾上亲嚟我哋嗰度咧，嗱我俾多5分鐘你考虑，即系冇乜好下场嘅，其实做完个访问咧，吓、啊、通常嗰、那个嗰啲证件会俾人收咗，翻上大陆。 哦，唔紧要，你等我翻上先。 系咪好惊啊？而家 唔系你等我翻上先播。 哦，冇事冇事， 即系我仲要点个拍档啊，老实。 嗱的而且確咧，即係解釋一下啦。我個節目就其實都即係因為都咁多年咧、其實就喺廣州啊或者廣東省就好多人聽嘅。咁然之後跟住你知啦，咁聽嗰啲人咧，基本上10個有10個半咧。咁啊，每一晚都會睇你睇住你嘅節目嘅。 即係睇住我大。 睇住你個最新聞嘅、我就唔係㗎嚇，我咧就。我咧就咁样嘅，我话解释下俾你听，我又系你嘅小粉丝嚟噶啦，你都知道。 唔系。 咁我咧，但系我咧就系、是、你个节目系我唯一喺大陆咧，即系几个电视台咧，唯一真系唯一一个节目，我系知道咧几时直播，几点直播，几点重播嘅。咁我咧就系睇重播嘅、我就系睇第二日嘅12點嘅。 而家好環保，而家 點解咧？ 而家好似12點冇鬼咗重播，咁、樣咧就朝夜晚12點， 夜晚嗰個 夜晚又喺度，咁啊朝頭早好似我自己都唔知㗎，七點啊，7點半啊，你大家提翻我啦。咁另外咧就係喺10點幾咧，就以前咧就都喺我哋台嘅，而家唔係啦，兩台合併之後咧，喺廣東台嘅新聞頻道咧， 哇，好複雜 啦。咁啊唔知喺邊個頻道咧又有播啦，唔知反正一日就播好多次。 因為我就咁样嘅、我你知我喺大陆即係做嘢、夜晚8點呢我就同自己讲、我就唔可以喺我嘅视线范围见到一个呢 同我有一样肥头得耳，戴住眼镜啊，啲头发短过我少少嘅人，我唔，你知我夜晚八点零钟，我系要见到啲范冰冰咁嘅物体噶嘛，大佬。 点解咧？ 吓，即系着下啊，你知啦，即系咁样。总之唔可以见到你啦。 唔系啊，你系要第二日先见到你啊嘛。八点又早得滞喎，你如果你去 八点早得滞，你唔好喺度扮正经喎。 唔系啊， 八点早得滞， 你 真系搞错。 你啲夜店边有咁早开嘅夜店？ 喂，啊，咁你真系，所以你匿得喺个录影室度，即系耐。东莞咧。六点钟就嚟噶啦，大佬，系不而家又另外一个光景啦，即系 冇啊，即系你而家就另外一个光景。东莞系嘥气啊！我呢几年经过东莞，真人真事，滂沱大雨，咁啊，同埋一个摄像啦，一个记者啦，就个司机啦，咁啊，四条友咁啊，本身系深圳嘅，太大雨顶唔住啦，哎呀，咪啦，我话安全起见，东莞住晚先。听朝早冇咁大雨，再去啦，咁一半路都好啦，咁 最近嘅事， 上年啦， 哦 okay, 上年 前年啦，差唔多啦，唔、okay, 记得咗，咁、啊、都系呢一两年嘅事啦。点知我一落到去酒店出面咪有个棚嘅，咁啊，我酒店落车，咁啊司机啊停去停车场啦，我一行入去间酒店，冲咗两个保安经理出嚟，哎，你好你好先生， 认得你啦， 系噶， 系啦， 你好你好先生，我呢度冇桑拿噶咁。我唔系啊，我住酒，我住酒店，我呢度真系冇桑拿噶。我 打贪后噶咯，呢啲系 唔系 打贪年代嚟 嘅， 我打， 仲要系应该系扫黄钱嘅。 哦 ，OK， 咁我就话唔系啦，我真系住酒店啊嘛，咁嘟大雨，我话唔得噶，大佬，咁我唔理佢，就直奔前台，就问佢几钱晚，就系咯，咁啊住酒店咯，咁就太贵又住唔起噶啦，咁啊，咁啊问得两问，有个大堂经理过嚟啦，先头个保安。啊，唔好意思啊，先生，我呢度真系冇桑拿喎。我心谂， 你个额头作住桑拿两个字， 你讲咁多次，一唔系我个额头作住桑拿两个字，我就嚟桑拿嘅；一唔系就系、是、你呢度肯定系好多桑拿，你好怕，因为我哋部车系有晒 logo 有晒成嗰啲 哦，明啦。 啊，佢你好怕我话你呢度有桑拿。 明白啦，明白啦。 即系我内心就话，其实我都好多年冇桑拿，就算我想都唔得噶而家。 哦，其实可能佢本身有嘅， 梗系有啦。 系啦，因为东莞其实你搵间冇桑拿嘅酒店系跟基本上冇，因为间酒店其实就唔系噶。不如嗱，今日上唔系捉你上嚟，又唔系讲下呢啲嘅， 唔系讲桑拿。 咁啊，即系咁，我代表下啲听众，即系深情啲啦，同你做倾。倾下偈啦，其实好多人想即系了， 少唔心情， 系啊，咪想知道你喺边度捐出嚟啊，咁样噶嘛，你明唔明啊？ 我喺边度捐出嚟，同大家一样咯。嚟到人世间上，梗系经过一栋门嘅，唔系嗰栋门就出。 唔系你，其实你实情，你知唔知道香港好多即系好多人睇你个节目噶？ 我知， 你知噶， 多谢大家支持。 系啊，系啊， 同埋 咁 某程度上又令到部分支持者都有啲忧虑嘅，咁但系 唔系， 唔需要太担心啦。 咁我表白下，嗱，我都系其中一份子。其实香港嗰啲咧， 你死你事啦，我咩忧虑你啊？ 近啦，开始，其实系睇咁多年都系等睇你坐监嘅啫，等睇你俾人拉嘅啫。但系你又 但愿你失望啦。 系咯，真系失望啊！ 但愿你 唔系，真系呢个真系过瘾嘅。其实我哋最初嗰阵时就系话，喂，见到有个好似即系见到广州有条路汉咁样， 我唔系路汉嚟噶系嘛？ 唔系啊，讲嘢系 我咁鬼偶像派， 唔系你要有对比噶嘛？即系如果你话喂你同香港，你话你同阿黄毓民比，咁梗系十万九千里啦。但系譬如话你广州，我哋即系。你知啊，即係環境，我哋成日覺得我哋有錯覺，覺得唔同噶嘛，不一樣噶嘛。 咁係啊，真係不一樣嘅，又唔使錯覺嘅呢個係。 係咪啊？真係 確嘅。咁你 等你講啊。 環境唔同就唔同啦，語境都會唔同。 係咪啊？咁你嗱，即係所以嗰陣時就好多人睇呢個節目啦。我哋其實咁多年咧，呢即係自從你個節目有咗之後啦，我哋成日有時間唔中咧，就都會有時候 call 下你啲新聞啊，或者有時我哋真係會播下你啲聲帶啊。我記得我最記得就係動車事件嗰阵时候咧，哇！你嗰条声咧，就真系令到所有好多人拍烂手掌嘅，即系喺度播咧， 嗰度 好正嘅。 嗰度嗰件事一动车事件之后咧，就我知道原来香港好多网台。 哦，系咩？ 因为基本上据我所知都播过晒噶啦。 系啊。 啊，咁点解我知道咧？咁就一播就有啲朋友听完之后就喂啊，边个个网台播咗？边度个网台播咗？边度个台？咁即系 我知道嗰陣時亞視都有播，或者其他嗰啲 亞視有一段時間有直情晚晚即 誒，唔係佢係 real time 同你 六點新聞嘅時候剪出嚟播嘅。仲有个仲有个咩新闻特别节目啊？我唔知啊，因为我自己屋企冇电视。 亚视有一段短时间咧，佢系买咗南方卫 视。系啊系啊， 然之后就 real 都唔短时间噶，都有几年嘅。O K， 佢即系仲有钱买。 嗰时仲有钱，嗰时系啊。 咁啊，另外就都几多嘅，港台都播啦。咁啊，太后即系我其实同我太后都 OK 熟噶。 嗯。 咁啊，咁啊，太后嗰阵时啊，系啊，条友拉佢翻乡下啦，咁咁噶嘛，佢衰噶嘛，佢 系。嗱，我識彭彭咧，就我大應該兩年到啦， 兩年 接近兩年幾啦， 兩年幾啦，係啊。 咁我就我識你又好離奇嘅，咁啊即係喺 D 18我有做下節目，咁大家都知啦。咁啊，竟然其實有我係記得好記得有一日咧，就係我同有一兩個小即係有啲小師妹、小師弟咁樣啲 PA。讲有一个原来就系你嘅小师妹嚟嘅，咁啊讲开我话喂大陆，即系我喺度扮代表啦，我话大陆有个节目好正噶，讲时事嘅，即系你唔好以为内地冇啲劲嘅主持啊咁样，讲佢系边个？我话彭嗰个叫彭彭咯，今日最新闻你知唔知啊？跟住阿 Didi 就同我讲。我师兄嚟啊，乜乜啦，点啊？ 唔系，其实严格嚟讲，严格嚟讲，佢系我实习生嚟。 系嘛？系唔知师傅啊咩佢讲？咁跟住我喂，我就话咁，你可唔可以帮调翻转？你可唔可以帮我约佢出嚟啊？咁样，咁我就同爸爸喺香港食个餐饭。 系啦， 啊，嗰次直好似郊游咁样，我哋两条换交嚟噶。 话咁快又即系两三年啦。 又两三年。 系啦， 系啊，跟住又同你做个节目啦。 系啦，我做西关啦。 好好嘅体验嚟嘅，系啊，即系喺你身上学到。 唔係 真 嘅，玩 嘅係啊，真嘅。同埋就係又喺廣州錄音嗰下又好玩啊！ 係啊，呢個係幾好玩嘅， 真 係 好玩 嘅，幾好玩。 因為嗰個地方咧，你因為同你做嗰個節目，又令我即係重回嗰個地方。因為以前我都係好多年啊，十幾廿年冇去過嗰個地方啦，唔好講邊個啦。 係啊，廣州咯，去 廣州某個地方。 係啊，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咁啊，了解下你啦，其實即係好多人想問下。其实你嗰个节目做即系咁，今日最新闻、 嗯、 ，OK， 我哋而家讲今日最新闻。你嗰节目做咗几多年啊？ 吓，头 大约 头尾七年，我准确都讲咯，09年啊，唔系系咪09年啊？ 08、09嗰啲？ 09系09年12月1号直播， 系差唔多啦。 啊， 因为我嘅北上频道系07，我嗰个系早过你嘅。 系啦，所以我听你电台大噶嘛， 唔系 又唔讲得咁样讲， 望住你嗰个节目诞生嘅嘛。 阴公系啦系啦系，即系反正系09年12月1号啦。 系吓咁啊，你其实系点？即系同南方卫视，你 唔系我唔系谂住去嗰度做电视嘅。吓咁我。之前哇好多嘢做啦，即系好细个出嚟打 band 啦， 系啦，我哋古佬嚟噶嘛， 系啊，咁啊打 band， 跟住系去电台啦，电台先头做音乐编辑啦，咁跟住打 band 就做演唱会啊、编曲啊、写下歌啊、整下嘢做监制啊， 都系搞音乐噶，都系， 系啊系啊系啊，即系同时做好多样嘢嘅，咁又做下音乐监制。咁又覺得，咦？電台度一日都做音樂監製又好擔心嘅噃，咁不如做下主持就唔使翻咁耐工啦。咁 但係 咁啊，做下主持咯，係咯， 再做主持。咁但係你主持有多隻噶嘛？咁如果你 啊，我係嗰啲 你搞音樂深夜做啲 深夜節目、 綜合性節目 啊，唔係啊，深夜節目啊。 最初嘅時候，深夜 係一出嚟係深夜節目。 第一個唔係今日最新聞， 唔係教人跳樓嗰啲，好多年前啦。 夜傾情嗰啲啊， 係啦，嗰個叫不夜城不夜情。 哦，真係㗎， 係真係㗎。咁啊，但係有啲似白韻琴嗰只咯，就係 哇，佢點解封煙？ 係啊，佢即係佢點解中意你啊？即係嗰啲咁噶嘛，就係哎呀，佢唔中意我啊，咁我一般都安慰人，我唔係咁，佢唔中意你，咁佢點解中意你啊？咁係咁抵死噶嘛？ 我哋要跳樓啦！ 入唔係，佢話佢喺個樓頂，我話嗱，你睇住啊，嗱，你跳落去第一睇下冇人先。 好 啊，即係當然。 嗱，你講到呢度，我提一提你，我呢個節目係可以講粗口噶。如果你講粗口，你唔使驚噶，你唔好突然間企起身嗌要 cut 啦 cut 啦 cut 啦咁樣， 我又冇嘅喎，即係呢個係一個好簡單嘅習慣，即係我。讲粗口啊，个个知噶啦。 唔系你，我谂你个专业啊，你埋咗个麦，你 系啦。我对住呢碌咁嘅嘢就唔系咁容易讲得起嘅。即系我 touch wood 我都唔敢话唔讲啦。但系 讲咗都唔使停，即系睇下。 OK， 咁啊系咯，咁啊。 不过你再做一啲咁嘅节目， 我拣嗰个时段做好简单嘅，因为朝头早唔使翻去坐班啊。 即係唔使朝九晚五咁坐住喺度呢，我就做夜晚節目。 同埋你夜鬼。 啊，唔係。夜晚節目有咩好處呢，就是我可以做另一份工，咁於是乎同一個時間呢、哦、就學人做呢個酒店管理囉。咁、哦、我跟住入咗一間 ,ok 啦，佢世界上排名都叫第二大嘅酒店管理公司，咁佢嚟到中國呢就得九個人嘅啫。 ok, 真係九男女啦。 係。 咁七男兩女，咁我係九男女之中嘅其中一個囉。咁做酒店醫生。咁 咩叫酒 店？酒店醫生。 酒店醫生。 啊，例如幾種嘅，一種呢就係、是酒店策劃，等於係即係由呢個酒店選址、選址開始，咁、我應該點樣幫佢去籌建啦、籌備由基建啦、工程啦、強電弱電啊，唔啦，砌間嘢出嚟，然後教埋佢個老總點樣做老總， 哦、 搞掂走人，呢、這個一種。另外一種就真係醫生啦，咁有啲醫生就間酒店即係做極都唔掂，管理有啲問題，各方面嘅細則啊唔係幾好，咁我就同佢執到靚曬，之後俾翻佢做。 哦， 即系所以我同好多酒店嘅老总系好熟嘅。 哦， 咁、我 咁你实识搞桑拿啦。 我仲要强项就做娱乐，包括夜总会啦、桑拿啦，咁即系我接触呢啲太多年咧， 接触咁多酒嚟， 所以我好乖。 系， 因为你日日都喺度咧，首先我屋企系连 你唔使强调好乖嘅，我乖过你啊。 唔系，我想唔乖都 OK， 冇人第一个，即系你成日喺嗰度出入， 系 你冇理由放工你仲去翻工嘅类似场所。 哦、 第二个。咁做得多酒店好多出嚟，以前可能做个部长，跟住升个主任，跟住佢就跳槽咗去唔知边度做个经理啦、啊、即係因为嗰啲细升级嗰啲就可以做个经理啦，咁或者係以前跟住一起拍个档啊，或者係受个课嗰啲，咁去到边度包括东莞先算啦，去到边度都总会有个人识下你嘅，咁你就觉得自己哎呀即係想曳都好尴尬，呢个第一个。第二个太见得太多，你係冇嗰種嘅衝動， 同埋你出名咗之後就情 啊，嗰個係好耐之後嘅事， 已經係唔得添啦。 嗰個 係話你個生理機能得，你根本 嗰個係好耐之後嘅事。即係我話做酒店之後，我仲做好多，包括 即係你話如果今 考律師牌啦， 係因為你又係一個律師嚟喎，你又係 拍賣師牌啦，做投資顧問啦，即係一系列我係做好多嘢之後。都做得我自己几开心写意嘅时候呢，就有一日具体系4月1号愚人节嚟嘅。咁就收到另外一个其实讲嘢比我更加近嘅主持人啦，当然佢就讲呢个国语啦，马志海先生，马后炮嘅主持人老马。 哦，就系、是啊、哦 ,ok。 我识到好多年。 大家如果有留意就有睇开时事节目。 我哋系车友嚟嘅，先系玩车，即系越野车嗰啲咁。啊，佢俾个电话我，佢喂不如同我做个节目啊，咁 一个时政嘅节目， 唔系时政，佢净系同佢做个节目，佢睇咩节目都冇讲，佢就话嗱，我讲普通话，你又讲粤语，咁啊鸡同鸭讲啊，不如叫做咁，我做咩噶？我边有得闲啊？我直情系咁，你唔使准备嘅，我就系要你唔使准备，反正你反应就咁快。嗱，我到时临场一讲，我就讲个题目，咁啊睇下大家点样对答啊，如何啊？咁我哦。咁跟住吸咗電話，我第二句說話就啊，老馬幾多年出世咁，我跟住諗幾廿歲愚人節仲整啲咁嘅嘢嘅咁，因為原來嗰日佢生日我係唔知道，我唔記得咗佢係愚人節生日，即係、世界上一個大整故嚟。咁我就於是乎，我好記得好似四月五號清明嗰日嘅，我乜都唔怕事，咁就開車我就走咗啦、去咗呢個敦煌嗰邊，一直揸車就。兜住嗰边玩啦，我最记得我去到唔知边个坳口嗰啲高山峻岭嗰度，海拔四千几蚊，我 收到佢电话啦， 我喘气喘到咧就死咁滞，嗰阵时咧电话响，我仲讲晒粗口，我吓边只乜乜乜打电话嚟嘅，闹餐死佢先咁，喘晒气一听电话，佢电话佢，啊你过嚟试镜咁，你而家边啊咁？ 敦煌， 我西藏去咗我。 派到摄影队嚟啊！ 我而家西藏咁，撞你个鬼！我话，跟住我谂啊，系佢好似同我讲过呢样嘢。嗰阵时已经系六月噶啦，我咗个几月。我话你唔系啩？你玩嘢啊？咁佢话真噶咁。咁哦，咁我尽快翻嚟啦。咁咁我拖，唔系拖嘅，即系我唔理佢啦。我按照我嘅行程咁咪七月头到啦。咁我就翻到广州俾电话佢，佢快啦。咁我咁就去咯。咁我系完全冇谂过。呢件事係真嘅，咁、然後我就去到叫試鏡啦，咁一去到，咦，我唔係你同我做節目咩？佢 佢有啲啲改动， 改咗啦， 啊，有啲啲改动，嗰啲啲系乜嘢？我又唔知道。咁反正你 冇咁样， 你试下，你试下做咁啊咁。我当时前面个执仲系金毛嚟嘅添， 系啊，嗰时早期真系好似系嘅你。 啊，我曾经试过一段时间，专登整翻几日嘅，我同阿老细斗气。咁啊，我心谂你新闻中心，你唔会请个金毛翻去。做新聞主播嘅係嘛，主持或者評論嘅係嘛，咁但係作為一個有責任嘅人，咁老馬拍硬心口話呢條友得嘅，咁你冇理由 hea 做啊，咁所以我嘅心態就係我要盡量放鬆做到最好，就等下老馬有個交代。但係我打定輸數，我而且我冇諗住做㗎嘛。 喂，但 係咁我咪一個好輕鬆嘅狀態去 interview。 我當而家好似同你錄緊口供咁樣，啊，我覺得唔係嗱，你呢段你而家講呢個故仔咧，我覺得有啲疑點喎。 啊， 個疑點就係話咧，我哋即係我自己嘅認知就話，是，你喺內地嘅電視台， 啊， 你仲要係做一個時政嘅節目喎， 啊， 其實佢一定會即係應該都會了解一下你個背景啦。 咁我以前係我以前喺電台出嚟，嗱我以前喺電台出嚟， 即係我你喺電台有做過嘅。 我之前做電台啊嘛，咁我做咗咁多年電台， 即係其實都知你係 邊個嚟嘅。咁知咁有個底喺度噶嘛，咁跟住你有咁多所謂嘅牌照都係咁正路嘅嘢， 係 咁你。衰得去边呢， 哦， 段股都咁， okay， 你咪去得囉。 ok。 咁去试㗎咋嘛。咁， 嗯， 可能个都好想做呢类型嘅嘢。 係。 於是乎试镜嘅真係我諗过百人都有啩。我唔知啊，后来老细话我知。但係个都好认真同埋紧张嘅。即係我去到呢就哎哇呢个咩嚟嘅呢啊那个即係我真係冇諗住做㗎嘛。 嗯。 所以唔知点解我係轻松到呢就係你哋。咁同埋呢我 就已经是早期嗰，即系嗰个风格都系咁样嘅。 其实第一晚系好紧张嘅， 系 即系第一晚 是，即系臭臭串串嗰啲咧，开始都嚟。 咁其实唔系风格嚟嘅，其实自己本真系咁嘅啫。你识我，我台上台下咪一狗样啦。不过就系唔讲粗口咁解嘅啫。其实即系我系一个懒到系我连即系扮第二个我都懒嗰啲个，我就系咁噶啦。你中意你睇，唔中意你转台系啦。 sense 到嘅。我哋嗰时早期睇咧，就系即系觉得你好爆一样嘢咧。其中一样嘢就系你觉得你嗰个转数好快，即系因为其实就系，因为你唔系话睇你净系评论，唔系净系讲嗰段新闻噶嘛。其实你有你自己嘅睇法噶嘛，你成日都讲啦，澎湃嘅睇法啦嘛。即系我哋就最中意听彭板个睇法噶嘛。 咁你有你观点，啊，我睇法，我嘅睇法未必一定系啱嘅。但系， 啊， 你都俾个机会，亦都尊重下我嘅睇法，或者我亦都可以听下你嘅观点噶嘛。即系唔同角度一件事，利益者唔同啊，或者系位置唔同，你当然有唔同睇法啦。 但系你嗱，你嗰阵时如果你啱啱开始做，你又真系好唔同其他嗰啲嗱，譬如话。珠江台嗰边有啊达哥啦，都系做紧啲类似，即系如果差唔多啊，今日关注啦，或者广州台有啊陈 Sir 啦，陈 Sir 鼻祖咁仔啦， 当然会唔同啦。 系啊，仲有你嗰个台就应该做一个咧，我成日叫佢做香港光头版洪朝峰嘅阿 DV 现场咧。啊！ 哦，另外哦，俊宇啊，系 嘛，卢俊宇， 系 卢俊宇啊嘛， 吓， 即系佢好多，其实好多唔有好几个人都有做紧呢啲咁嘅所谓叫时政嘅评论节目。咁呢，這个即系我嘅睇法就系话，喂，好睇嗰个主持嗰个人嘅，因为佢喂唔系央视新闻联播讲完就算噶嘛， 這個，绝对系， 那个风格好紧要噶。 虽然我系个生意人， 吓， 我一直都知道我自己应该做啲乜咯。咁，我亦都知道呢个市场有几多客。我更加知道一个大原则，就是冇任何一个人是会令到所有的受众会喜欢你的。咁我唔追求太高嘅一个收视率啦，或者成绩可能嘢，因为虽然而家都 OK 高啦，但原因就是我好清楚我要嘅系咩群体。我要嘅系同你头先讲嘅达哥啊、Kitty Quark 嗰啲全部都唔同嘅群体。于是乎我由设计开始，我讲嘢尽快啊！ 但达哥真系俾你掹好多下仔仔。 啊，唔会噶。 吓，嗰阵时有 睇完我都会睇翻佢噶。 O K， 睇完我都睇翻佢噶。 系 咁，同埋大家真系完全唔系嗰样嘢，冇好坏之分啊。 系， 我好刻意将我嘅语速按照我平时讲嘢嘅好快。 系 咁，年青人会中意。 get 唔到嗰啲，有啲聪明嘅老人家长智者佢系 feel 到噶，咁有啲 get 唔到嗰啲佢就唔睇噶啦，佢完全唔会睇我嘅。 嗯， 咁佢哋中意达哥嗰啲倾偈，好似讲古仔咁嘅，咁你就睇佢啦，我又唔会去，即系我首先我自己好清晰，我做俾咩人睇，咁慢慢咁自己有啲观点，有啲睇法，会好可能系。我唔敢话中产亦咁多嘛，其他即系我觉得系虽然系贴地气，但系我唔希望系一个穷人嘅心态，系一个正常都市人嘅心态，即系嗰个价值观咧。即係個價值觀去睇翻啲事情，去評論啲事情。 同埋有冇一啲譬如話好嗱如果頭先我哋講幾個嘅主持人咧，你嗰種咧好廣州仔嗰種 我唔係最廣州仔。 有冇呢個因素你唔大？你覺得？ 你 唔 有 你唔廣州仔嗱， 有少少 達哥就廣州佬嘅啫，最多都咁馬後炮啊，其實就普通話添啦，完全冇 嗰個， 即係你冇廣州冇嗰個廣州 群體唔同 嘅。冇錯啦，咁阿俊宇其實亦都冇，我又唔覺得冇你咁廣州仔喎，即係你嗱，你有廣州口音啦，你又有好多俚語啦，有好多自己發明嗰啲口頭禪啦，即係 好容易㗎，諗 好親切㗎，即係你嗰隻係， 咁同埋大家行嘅路線都會唔同咯。 但係嗰陣時台會唔會俾好多壓力你咧？出咗嚟？ 唔會啊，調翻轉頭，大家睇到我出到嚟就即係台係俾咗個好嘅平台我咯。即系如果俾好多压力，我点会有我咁嘅状况可以出到嚟咧？ 真系冇事出过，即系我哋 唔系冇事出过，而系 唔系讲笑。我哋一路睇嘅时候咧，呢条友睇下做咗几耐啫，衰紧嘅，即系咁样噶嘛。我哋嗰时唔识你咧，但系 咁所以有咁嘅感觉噶嘛。有时有啲人讲一啲好专登好激嘅说话，即系啲傻仔都知激进法啊，或者成嗰啲，我会唔理嘅。因为我好清楚，我揸兜冇嘢做嘅时候，你系唔会俾钱我噶嘛？ 吓， 我好清楚呢样嘢噶，即系我自己都知个道喺边度，同埋呢个群体翻我自己成日讲嘅定律啦，彭迪恩定律，你想要最大嘅自由，你必须要有最大嘅自律。 好嘢，多谢你送一句，送一句彭彭最 ending 第 ending。 又系我知道我喺一个咁嘅规则里面。咁盡量爭取空間係你能力同埋智慧嘅體現，但係有時有啲你想做嘅嘢，或者你想達到嘅某啲點，你要顧及嘅就唔係你一個人。 嗯， 我後面仲有我嘅主編，我嘅責任編 輯，係成個團隊啦。 我嘅團隊，我嘅監製，我嘅新聞中心嘅副主任、主任，我頭頂好多個人。好老實，我亂咁噏一句嘢。我噏完之后，可能负责任负得最少嘅系我，而唔系佢，而大责任影响最大嘅系人哋，系佢哋，系好现实嘅影响。所以你话压力系会有嘅，但系就系嗰条线，你嘅把握嘅尺度。我首先要对我身边锡我嘅嗰班人负责先，其他都系假嘅。 系，今日都做得到呢样嘢。 我尽量会去做咯， 系 我尽量 會，即系个压力会唔会有 必须要？ 你个压力有时，譬如话喂，未必去咗你度，去咗佢哋嗰度。 好简单嘅一个比喻咧，就等于系有个人攞住把刀行住你， 系， 然后我喺度同佢倾偈，我讲唔啱，佢会劏你。 嗯， 系啊，咁对我好似系冇乜伤害噶。咁我系咪因为咁样而我可以乱咁噏？或者我就盡情噏一啲我自己想噏嘅嘢，咁有時要衡量咯。 嗱，請得你上嚟，我早同你打底啊，就唔會只係幫佢抬啊橋啊，咁即係有啲問題咧，可能敏感少少嘅，咁希望今日我可以即係可以令到你可以。俾到個答案我哋啊！我有好多嘢我哋都想知嘅。其實譬如話，即係我真係其實係純出於好奇嘅啫。OK， 即係譬如話，作為一位 我以前同你錄節目，你都唔係咁怕凍噶。你熄鬼咗個冷氣熱到我而家周身。 開翻個嗱，你好熱啊！真係而家 OK， 係 OK 咧， 開始興啦我哋，係開始興，咁可以問啲辣少少。 唔係啊，我一熱就過敏啊，我衰啊，係你嚟。 即系你作为一位广州嘅主持咧，吓我哋即系呢几年咧，其实香港人或者特别听我呢个节目嘅好多朋友，香港又好，广州好，我哋都好支持 一样嘢就係捍卫个粤语啦。 嗯。 咁、啊、你譬如话你头先讲緊几个即係时政嘅节目，其实都有普通话有粤语嘅。 嗯哼。 其实你点睇捍卫粤语呢样嘢呢？其实我记得你以前有啲节目都有表达过你对呢样睇法。即係广州。 讲过好多次啦。首先好简单样嘢就係唔好咁功利啊。 嗯。点叫唔好咁功利啊？ 即係我認識得有啲朋友啦，雖然唔係好熟都朋友啦，咁佢嘅功利到係屋企啲小朋友係唔識講粵語嘅，原因就係話，粵語唔使考試，咁學粵語嘅時間不如學英文啦， 嗯、 或者學多個法文啦，咁得㗎啦，普通話大家識聽，以後都係講普通話㗎啦，咁呢啲好功利嘅心態。 係啊。唔係呢個， 所以首先 而家全中國都有呢個現象嘅。其實唔淨止係廣州，就係好多啲年青人，即係年青一代嘅家庭咧，就係叫個細路仔唔好講方言，講普通話。 即係慢慢、就是、慢慢， 都係功利嗰樣出發咯。 咁多年我慢慢睇翻，好多時候係廣東人嘅性格 係 使然又係咁嘅。即係我曾經喺個節目都照講啦，我都話有時我都幾佩服包括。汕头啦，即系潮汕地区啦、 嗯， 我几佩服包括福建地区啦，或者四川地区啦，即系呢啲咁嘅省啊、市啊或者地区咁地方，佢哋嘅坚毅。你睇下，你试下去潮汕做生意，你唔识讲潮州话，你做条毛。 但系个电视台冇潮汕节目， 有你话 好多啊？有咩？ 唔多都好有。 O、okay、K， 即系起码佢。我电视台冇啫，我咪唔睇你个电视咯。但系出去出面，所有都系一口标准嘅乡音， 达调难咁嗰啲咯。 系啦，咁呢个系一个烙印又好，系一个思维方式又好，系一个文化嘅传承又好。因为好多嘢言传身教，你语言系你思维嘅基础嚟噶嘛。点解我一定要我身边嘅人，我即系熟嗰啲人，一定啲小朋友一定讲粤语。粤语系你用呢个粤语嘅模式去讲嘢嘅话，包括你嘅措辞啦，包括你嘅惯常嘅表述形式，包括你嘅思考形式，都系嚟自于你自己语言嘅基础。咁、 嗯、 你如果语言你唔用嘅话，好多嘢就冇噶。你语言嘅精髓，好似啲古灵精怪嘅押韵啊，嗰啲嘢啊，或者嗰啲俚语啊。啊！佢哋叫歇后语啊，咁啲 收皮啊， 即系系咯，收皮 无厘头啊，咁嗰啲啊， 啊的的色色，咁的的色色系咩嚟嘅？的的色色一个番禺沙湾啊，好多噶啦，飘色，即系一个小朋友上去做色仔， 嗰、 粒色仔细到粒色仔嘅色仔，唔系话你摇啊三个六嗰啲， 系 嗰粒叫色仔，只有小朋友先做得到。如果大人 即系我哋长洲飘色嗰啲， 系啦，飘色嗰啲叫色仔，的的色色系讲嗰啲，即系每一样嘢都系有个故事 有个出处嘅， 有出处嘅。咁你要用语言系要用先得噶嘛，系、 嗯、 嘛？所以同埋太多点讲咧？即系太多人慢慢唔讲，或者个讲粤语嘅气氛，甚至粤语使用者。嘅一啲壞習慣，好似香港有個好著名嘅網台主持人啦，叫傑斯嘅，係嘛？話佢講咁耐都係頻頻，即係嗰啲咁啦。我有個我 朋友啊，朋友， 我有個朋友，即係嗰啲咁。咁、啊、我以前係會猛咧，而家算咁即係。 佢成日周正我呢啲嘅一個節目度，好玩嘅。 恆生銀行， 恆生銀行係冇錯。 即係我以前就猛嘅，但係而家 你知唔知我有躲噶？ 你肯講我都算噶啦， 懶音王，你知唔知 道？咁咪咯， 真係啊，都係一門學問嚟嘅。唔係，但係即係香，唔係喺廣州而家喺你眼中嘅廣州，粵語使唔使捍衞啊？真 係，即係我覺得廣州 仲頂唔頂得住咧？ 捍唔捍衞啊？我覺得你應該點樣做咧？ 係 廣州人講廣州話。搵住廣東人講廣州話， 嗯，身體力行， 身體力行，你唔好下下咁大隻字，即係等於你話推廣普通話就要禁止或者就要唔講粵語咁唔需要啊，係咪兩者可以兼得嘅啫？我唔反對普通話嘅， 哦， 係啊，因為呢個國家咁大，我即係我去過地方好多，我掟去新疆，同阿吐魯番。 阿乌鲁木齐嗰啲唔系乌鲁木齐，换咗嗰边。 佢哋有藏话咯， 买有姜，有新姜，有 好多 维语啊咩语嗰啲。大佬，我都要买根提子，我都要讲啊！我讲英文，佢又唔晓，我啲英文就吓、啊、差不多咁。咁有一种语言系俾大家沟通嘅 ，OK 嘅，冇问题嘅。咁但系你本地，咁你系咪？本地人首先堅持講本地話啦，咁另外就係你本地揾食嘅人嚟咗呢度世世代代咁多代嘅人，喂，你尊重下我哋啦，係嘛？你講翻啲本地話嘛，好似啲一線嗰啲， 係啊， 無論你辦證好做咩好，幾廿歲阿毛行埋去，叫幾廿歲嘅毛講個普通話，你不如叫佢買鬼辦證啦，笨係嘛？即係所以你話你本身本地人又要堅持， 嗯， 即係我講嘅本地人唔係話咁狹隘嘅，就係話。边度出世啊？哦，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啊！咁你系本地人啦，唔系呢只，而系你决定喺度定居， 嗯、 你喺度揾食，你喺度买屋生活嘅，唔该你讲翻呢度啲话。 系 呢度系游戏规则，你唔中意呢度嘅你咪嚟，你中意得呢度嘅，喂你为呢度做少少嘢，你首先融入呢度文化， 即系尊重下呢个文化。 尊重，即系等于你去美國咁你移民咁你都話，哎呀我唔識英文㗎喎，唔識英文點移民啊咁、啊、你都會諗下呢樣嘢嘛。 咁唔係㗎而家。 咁係人話你唔使㗎，你去唐人你去唐人街你唔好出去得㗎啦，咁我冇辦法啦。 成個溫哥華講普通話㗎你知唔知 係囉、啊、我知都唔係成個溫哥華嘅，有幾個街 啦， 係啦係啦。咁即係你個心態好重要囉、嗯、即係。 但你作為 尤其本地人你真係要講。 嗯。 你唔好理佢。同埋我覺得呢、這個頭先我想講嘅就係話，廣州人太包容啦。 嗯， 見到任何一個，即係只要十個人，有八個廣州人先算咧，有兩個係講普通話嘅，大家一齊食飯，佢就啊，全部轉曬 channel 就走， 就曬佢。 咁呢個係本身係文化或者係禮貌嚟嘅。咁我覺得，如果嗰兩個係遊客嘅咧，必須要就佢。 嗯， 我係講必須。嗰兩個遊客嘛，第一個你希望好地主之宜啊，禮儀之邦、嗯；第二個就係唔想引起啲咩誤會，大家都明白。喂，大佬啊，嗰兩件嘢係你個同事喺度做嘅，喺、 嗯、 間廣州乜乜乜貿易公司咁樣做嘅話，講乜鬼嘢普通話？你嚟我俾我講廣州話，俾個機會你學咯。 嗯， 啊，使乜走嘅？即首先自己做起又唔使敵對嘅，反正就係好自然講翻你嘅。当需要呢种语言嘅人越嚟越多，当使用嘅越嚟越多嘅时候， 就普及了， 就有个市场噶啦，系、 嗯、 嘛？咁你冇嘢噶，咁你其他方面，哦，咁粤语老师、普语老师啊，粤语老师又识普语嘅，咁啊识两种语言啦、啊，优、嗯、先请佢先咯。 但系你而家嗱，即系翻你传媒人嗰个身份啦，今时今日咁啊，如果系呢个角度嚟睇，你就好神圣噶啦，大佬，因为其实channel 唔多㗎啦嘛，咁即係我想問下就係、是、譬如話呢幾年你譬如你個台啊、嗯、會唔會有即係上級啊領導啊嘅壓力啊、嗯、我哋睇新聞都睇過一兩次、嗯、好似唔係南方衛視咁、嗯、但係即係譬如話喂可能即係廣州嘅電視台啊傳媒啊、嗯、都會轉普通話啊等等，有朝一日如果喂要你用普通話做呢、這個 有朝一日 追新聞咁樣你做做先， 唔會有人揾我叫我用普通話做㗎嘛老友， 如果 冇得预稿啊，呢、這个 set 死噶啦，边个会想象到我用普通话做个节目啊，大佬， 即系唔捞噶啦， 唔使我捞噶，佢唔肯，我肯嗱，而家我话我肯用普通话做节目，睇下有冇人要我，即系 你都好标准嘅啫，你读书都读过啦，系嘛？ 标准还标准，但系你个深深个印象，你个烙印，你个衰款就冻咗喺度噶啦。啲領導都唔會揾你做啦。 但有冇呢種壓力呢？即係你個台，譬如其他。 咁我哋係唯一上升嘅粵語頻道啦。咁冇一定係粵語頻道，呢、這個冇呢方面。 暫時都仲係即係真係。 我相信唔係暫時嘅，我相信長遠都係嘅，因為 都係會有個。 呢個係喺國家咁多個頻道裡面係唯一講明係唯一嘅粵語上升頻道啦。 喂，但嗱，我舉個例俾你，即係嗱，我住過喺上海啦。九十年代咧、 嗯， 上海台真，上海嗰陣時咩台啊？東方唔係東方衛視啊、嗯，上海電視台啊。 嗯、 OK， 係真係有啲上海話嘅節目嘅喎、 嗯。 但係而家今時今日冇曬嘅。係、 嗯、 啊，即係你驚唔驚有一日咧呢樣嘢喺廣州會發生？ 我覺得會唔會發生，好大程度係睇個大環境。 嗯， 即係使用者。 嗯， 依然都有咁多老友鍾意睇粵語製作嘅， 你个收视率冻喺度嘅，佢唔敢剁。 嗯， 都冇人睇啦、啊。上海好简单样嘢，上海而家越嚟越多上海人真系舍弃自己嘅母语。呢个系佢哋做得好唔好啊？但等于点解你唔举另一个例子？四川台点解咁鬼多四川话，咁少普通话嘅咧？咁佢真系就系讲四川话，你听唔听？唔听算。 啊，重庆台好似真系好似有啲川话。 系咯，佢仲要乜？系啊，即系呢个就系你需唔需要啊嘛？ 哦， 同埋即系个市场有冇啊嘛？ 佢我哋曾经个领导人都系四川人啊嘛，所以佢 我又 特别恶啲啊， 唔关呢样嘢事嘅， 关小平同志嘅事啊， 唔关呢样嘢事嘅，咁多咗，即系你有冇咁嘅市场先？你都冇呢个市场啦。咁啊睇，哇！呢、這个台啲收视系咁跌，咁当然嗰啲节目难睇啊，另外一回事啦。咁但 系 系咁跌，咁再睇翻哦，原来粤语新闻同普语新闻，粤语新闻多人睇嘅，咁你有冇又鸡晒佢噶嘛？ 嗯。 系嘛？ 咁你譬如话你而家你嗰个台，除咗时政节目，我自己分享我的心声咧，就系、是、咧，我真系其实系几中意睇南方卫视嘅吓、啊，即系譬如话除咗你个节目，我会校定时间睇啦。仲有譬如话，即系嗰啲我哋叫做我，你而家有个而家你嗰度有个叫荔枝台噶嘛？即系 系啊 ，那个荔枝台就 我唔知边个。 其实你解你解唔解得通咩叫荔枝台咧？ 我 真系解 唔知道啊！我以为三级成人台嚟先， 争个字叫 out 嘅啫。OK， 唔系 out 荔枝台。 首先即系识我嘅朋友知啊，我屋企有两样电器系冇嘅， 电视 一个电视一个收音机。 系， 但 系 我做齐呢两 样 嘢 啦。OK， 你系奇人嚟啊？ 系啊， 因为佢嗰个荔枝台其实就好似系包晒啲啊广东台啊， 好嘢嚟嘅，听讲系 台咁样嘅， 啊，好嘢嚟嘅。 咁我哋就解你唔解佢唔通啦。不过有阵时我自己就都会睇下72家房客啦，好嘢噶嘛，大佬，即系广州嘅好过香港好多啲咁嘅烂剧啊。仲有譬如外来媳妇本地郎啊咁嗰啲。 我唔敢评论，因为我真系唔睇电视，所以冇办法。 咁我唔同你讲电视经啦，吓咁就嗱，我哋又休息一阵先啦。 好啊， 嚟多次啦。咁啊呢次咧就我 pluck 下我嘅歌先啦。今日我就拣咗一只邓紀陈嘅，咁就好奇怪点解拣邓紀陈？因为 点解你会拣呢个歌手嘅歌咧？ 因为 呢个歌手个名咁难俾你读得正。 邓紀陈。有冇读错？ 梗系错啊！ 你再读一次嚟听。 邓啊， 邓基陈， 边个记啊？ 吓、 啊， 记嘢个记咯。 啊，寄信个记， 寄信个记 咁啊，记就啱啦。 系啦，邓基陈系嘛？ 诶，边个陈啊？ 吓、啊，前陈往事个陈咯。 啊，邓基陈。 哦 ，OK， 陈啊。 唉，真系好大压力同广州人做节目，真系 唔系噶，你同阿朱芬做节目都咁上下水平嘅咋，佢一样系咁样孖你嘅啫嘛， 系咁啊？点解会拣呢、這个歌呢、這个唔系歌手啦，呢位我哋嘅长辈啦，咁其实好、多人都唔知道，其实佢年青嘅时候都系喺广州，其实佢系 DJ 嚟嘅。佢系拍歌嘅，咁然之后跟住战前喺广州嘅电台做过啦，所以即系都系彭彭嘅前辈嚟嘅。 我家族系战前喺香港电台 做。你识唔识佢噶？ 我婆婆应该同佢系识嘅，因为我婆婆系香港战前应该系风行电台，啱啱、有风行电台，即系香港嘅风行电台， 啊、 有嘅时候系第一代嘅 DJ 啦。 OK， 佢嗰阵时嘅拍档系李我啦。 啊，李我， 佢同李我叔喺度。 咁啊，后嚟战后就嚟咗香港啦。咁啊，其实早期都喺电台做广播节目啦。咁、跟住后屘就拍咗好多电影啦。咁啊，所以即系我觉得佢都系其中一个香港广州佢都系有条筋喺度嘅，咁所以今日揀咗佢，咁啊揀咗一隻歌咧，就其实佢呢个歌我諗大家一播都会熟悉㗎啦，歌名就叫做墨西哥女郎嘅，咁呢隻可能系60年代即系、就是、第一次一个中文同英文一個 crossover 嘅一隻歌啦，咁啊當年有一隊樂隊，其實呢隊樂隊都係香港人嘅自豪嚟嘅 ，Fabulous Four， Fabulous Echoes， 咁啊後嚟就喺美國啊，喺夏威夷啊好出名，譬如話荷里活有好多電影，其實都係用過佢嘅歌啊 ，Little Bit of Soup 啊，或者早排我記得呢、這個突然間歲月神偷嗰陣時候都有用過佢哋嘅即